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医用氧气厂进行了现场指导，有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春风，望着雅致整洁的医用氧气厂宛如一幅画卷的全景，说那选定工厂地皮的日子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建设者把工厂圆满建成了一个漂亮的建筑，为了在党所指定的日子里完成工厂建设工程，真的很辛苦了。他查看制氧厂、氧气注入厂、氧气供应站等工厂各处，具体的了解了施工情况和管理运营计划。他说医用氧气厂修建的真的很漂亮，与周边的自然风景协调一致，建筑装修也搞得很有特色，令人直观地看得出是一个生产医用氧气的工厂。金正恩同志说，圆满构筑了工厂管理运营所需的联合生产系统，而且为制氧厂、氧气注入厂等每道生产工序安装好各种现代化设备，还配备了搬运医用氧气的专用车，一切都令人心满意足。他说他曾指示为了让医院领取医用氧气毫无不便，就需要修建氧气供应站。氧气供应站是本着审美、便利、实用的原则修建得很好，毫无逊色。他满面微笑说，氧气供应站里站立的那些一排排氧气瓶是很可观的，氧气瓶里写上那些要利用它的医院名称，这有多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医用氧气厂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一家积极贡献于保护人民生命、增进人民健康的小而大的工厂，并提出了工厂所面临的任务，即最大限度地提高职工的技术技能水平和责任心，来实现生产正常化的问题，扎实地搞好设备管理、技术管理、爱护和管理设施物的问题，建立严格的检验体系，以供应符合于卫生学基准的优质氧气的问题，还做宝贵的指教，说要根据工厂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各地区修建现代化的医用氧气生产基地。金正恩同志说，由于现代化的医用氧气厂的建成，就能够大量生产优质的医用氧气提供给各地医院了，并高兴地说，想到为人民又做了一个有益的事，就觉得心情愉快，这就是幸福。他说近些年来，有现代化的卫生保健设施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这次又有现代化的医用氧气厂建成了。这些工程集中反映朝鲜劳动党的人民观对人民的忘我服务精神，也就是说，为了人民就要摘下天上的星星，在舌头上也要开出花来。他说如果医用氧气厂开始生产供应优质的医用氧气，那么人民就要充分享受到其实惠。正如经常强调的，要让我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等社会实惠中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示好，而不是通过言语或文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需要去做，但对卫生保健部门工作给予首要的关心，这是因为我国的卫生保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脸面，是因为它是充分发挥由党和国家完全负责和关照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世上独一无二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优越性的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强调，要让我国的卫生保健成为最有人民性的先进卫生保健、世界级水平的卫生保健，就必须继续下大力量，进一步巩固卫生保健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医用氧气厂的干部和职工将抱着要贡献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大决心，努力尽到自己的光荣本分。